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八集辩论。沈庙是什么样子的？问起广文馆的学子们，无论是国一、国二，亦或是国三，怕都是知晓的。无他，蠢笨、怯懦，偏还要做真敬贤德的模样，容貌也无甚特别，气质亦不出众，才学无一精通，还是个花痴，痴恋定王、满定京城都知道。所以，若说是广文馆最出众的女子是谁，自然是沈月；若说最鄙陋的女子是谁，自然是沈妙。同是沈家女，形象却截然不同，偏偏众人还习惯了沈月身边那个丫鬟一般的沈妙。有一日，沈妙变得不像是沈妙的时候，众人便有些不习惯了。易佩兰推了推沈月：“ 月娘，你妹妹莫非是病糊涂了？今日怎么像换了个人吧？” 沈月看着沈妙，心中也有些不解，好似从落水醒来后，沈妙的性情便变了不少，莫非是定王之事受了太大的打击？他刚想说话，身边的好友江小轩便开了口：“ 沈妙，听说你落水了，怎么现在风寒已经好了吗？” 这话这么摆在明面上说出来，着实让人难堪。若是往常的沈妙，定会不知所措地看向沈月，请求沈月帮自己说话。可今日，他只是轻飘飘地看了一眼江小轩，淡淡地说道：“好了，多谢关怀。”江小轩一愣，学堂的所有人都跟着一愣。或许是没有料到沈妙会这么不冷不热地对自己，江小轩觉得沈妙的态度碍眼极了，立刻说道：“ 既然风寒好了，第一件事情不是给定王殿下道歉，却是来学馆，不觉得本末倒置了吗？” 沈妙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周围的学子无论是少年还是少女都没有为他说话的意思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，而看沈妙出丑，大概是这些贵族子弟们在学馆唯一的乐趣了。扫了一眼神色各异的众人，再看看沈清眼中的幸灾乐祸，沈妙正要开口，便听得沈月说道：“ 啊，定王殿下心胸豁达，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就责怪五妹妹的。五妹妹来学馆，自然是因为求知若渴，是一件好事。”“ 什么好事啊？” 另一边的少年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他暗地里爱慕沈月已经许久了，平日里也十分看不上沈妙，觉得有沈妙这么个妹妹简直是沈月的悲剧。他说道：“ 求之若渴，沈月，你若是想帮这个妹妹，大可不必用这样的说辞。求之若渴，连国一先生的课文都不会念的人，说求之若渴不是太可笑了？” 他恶意地打量了一下沈妙，继续说道：“ 况且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掉下水的？戏文里不都这么演吗？掉入水中，英雄救美，以身相许。不过猜错了结局吧。” 说完后，自己大约也觉得有趣，放声大笑起来。他是这群少年的头头，这么一说话，周围的少年们也跟着哄笑起来。围着沈月周围的贵女们也觉得好笑。一时间，嘲笑声紧紧围绕着沈妙，落在他身上的目光都是满满的恶意。言语是最伤人的利器，上辈子这样的情景不知道出现过多少回。他习惯了，他习惯了被轻视、被侮辱、被嘲笑，更不愿意主动打破这种固有的概念。最后，沈月和沈清和这些勋贵儿女们通通交好，而他却越来越远离这个圈子。他曾经以为这就是最大的不幸， 可是跟上辈子后来那些悲剧比起来，这些算得了什么？这些少男少女还没有他的婉瑜和富明大，不过是因为挑拨便势同水火，这些真的就该是他的仇人吗？自然不是的。这些勋贵子女非富即贵，其中不乏世家大族，而世家大族上辈子落得个什么下场呢？全都被先皇和傅修仪逐一斩草除根。譬如眼前这位嘲笑他的沈月的爱慕者，当今朝风郎蔡家的大公子蔡林，几年之后蔡家因卷入一起贪墨案，不照样被抄了家，蔡林也被发配充了军。可怜他爱慕了沈月多年，最后沈月却巴不得与他划清关系。他与这些少男少女并不是敌对的关系，有一部分甚至是站在同一边的，只是这些世家因为皇帝的刻意制衡和挑拨，处在微妙的对立面，彼此之间联系并不紧密，甚至算是有些仇怨。没有必要把同盟变成敌人，上辈子当皇后，沈妙学到了不少东西，不要因为一时意气去树敌，那样太不划算。 蔡琳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五妹妹？ 等众人笑够了，沈月才突然开口。 五妹妹才不是那样的人。 蔡琳。沈妙打断了沈月的话，语气平平，没有一丝起伏。谁告诉你我掉下水是因为爱慕定王殿下？这么大喇喇地说出来，本是应该令人感到鄙夷的，可是沈妙说这话时的神情坦然，语气也十足淡漠，竟然让众人一愣。蔡琳是这里的小霸王，平日里沈妙见了他话都不敢多说，何时用过这种质问的语气？而且这语气里不自觉地就带了一丝命令般的询问。蔡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骂出声，反而问道， 难道不是吗？ 原来是这样的吗？沈妙自言自语了一句，突然微微笑了，看向沈月和沈清二人。大姐姐，二姐姐，他人不知道便罢了，你们也不知道吗？怎么也不为妹妹辩解一二？沈月和沈清同时怔了怔，突然想起离开前自家母亲的叮嘱，在沈妙落水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说错话。沈清到底比沈月顾全大局些，立刻说道， 是的，你们莫要胡说八道，当时我与五妹妹一道的，我亲眼所见，五妹妹不小心滑入水中，那时恰好定王殿下到了，这才撞见，和爱慕完全无关。 沈清说的这般笃定，众人虽然不信，却也没有了方才那么严肃了。却见沈妙开口道，非是亲眼所见便妄言，广文堂不仅要教习功课，怕是品德也要一并教养。况且爱慕一言本是美好之词，为何说得如此不堪？我沈妙爱慕一个人也要爱慕得有尊严，定王殿下天皇贵胄哪是我能够消想的？诸位错了，这世上要想一下子改变印象很难，况且他之前痴恋傅修仪的事天下皆知，现在说不爱怕没有人会相信，但无论如何划清界限总是要有的。话音未落，便听得一个赞叹的声音响起， 好一个爱慕的有尊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